呢度是柯南士等雞耳葉火剛夫受其受其宿祭，旁為畜生，此等亦雞自開網葉之所招引，若誤菩提，則此妄言啊，本無所有，而以所言，寶蓮香等及琉璃王善聲比丘啊，二是惡業，本自發明，非從天降啊，亦非他地出，亦非人耳自妄所招，雲自類受，菩提心中皆為浮開妄想形結。嗱，呢度咧係總答柯難問啦。柯難問啊，最初咧係以柯難話佛嘅體咧係真實嘅，點會有呢個七趣星塵咧？咁所以而家佛咧係答佢話呢啲咧現前係眾生浮虛浮嘅妄想應結而成嘅，唔係本嚟有嘅。哦，所以咧係呢啲咧係眾生啊，自己的妄想而招得的，自己的妄业妄想所作的妄业而招感得来的，由这个妄想所招呢还来自己受这个报。这两句是话呢是解答柯能问比比法业各个施受，即是这种业报呢不是真实的，而是菩提心中一种妄想凝结啫。虽然是有一定的果报，但是都不是真实的。所以古人说呢，迷是明明有六趣，觉后空空无第千。迷的时候呢，明明看到有人有我有是有非有善有恶有苦有乐有天堂有地狱有畜生有恶鬼，但當你覺悟之後咧，真心係空無一物，冇第千世界，冇祖宗眾生嘅。所以古人話咧，了即業障本嚟空啊，未了仍須還宿滯。即係話修行人咧，修到明心見性嘅時候咧，就知道一切都係空嘅。未明心見性的時候啊，你所受的、所作的、所受的都要有這個果報。譬如說你受人的供養呢，你不修行呢就要還人的債了。所以聖法和做眾生是在一念之間，一念覺悟就是法，一念迷情就是眾生。所以這裡呢就說這些惡業呢，譬如你說寶蓮香比丘尼犯這個淫戒啦，琉璃王就犯這個殺戒啦、嗔行心啦，這個善聲比丘犯這個痴啦，這些都是你心裡面的妄想所做的貪嗔痴，由這個貪嗔痴所作的業自己去發明的，不是天上給你的，也不是地下生出來的，亦都唔係人哋俾你嘅，係邊個俾你？係自己妄想所招，自己嚟受呢啲果報。響菩提嘅真心之中咧，根本就冇呢啲嘢，現前係妄想結成嘅。咁由此咧就可以知道啊，我哋冇妄想咧就唔會有惡業，冇惡業就唔使受報。而事實係嘅，你諗下嗱。譬如話，你今日唔打妄想，唔去做嘢，唔去殺生，唔使受報咯。如果你喺度，哎呀，最近好似好耐未食雞喎，等一隻雞先得。咁你妄想一起咧，你咪去做咯，去做殺業咯，殺業你就欠咗呢條命債啦。咁你咪就還咯，嚇，咁咪就要受果報咯。咁所以一切都係妄想嚇。咁啊，而家咧講呢個鬼趣受刑受畜生，畜生受刑之後做咩嘢啦？做人，做人仍舊係咁衰嘅，仍舊有啲鬼嘅習氣，有啲畜生嘅習氣哦。佛智阿難是從事畜生啊，酬想先制，欲被酬者，憤熱所酬，此等眾生宏佛為人，憤精其成啊，而彼有力。兼有福德， 则以人中不舍人生啊，囚横比力，若无福者，横为畜生，想比异直。人才的正因呢，我们想保持人生不失，应该做什么？持五戒。五戒行十善是保持人生不失，但是人之所以有言有恶，有不肖即是不好，有贫穷有富贵，有贱，现前是看他持这个五戒清净不清净而决定。除此之外呢，印度呢当然亦有圣人示现，好多菩萨示现应生度众生都是在印度的。所以呢，有些人呢是从这个圣类而来，或者亦有印度呢是从这个天仙福报尽了之后再降落人间的，亦有是现在讲这个鬼业尽了之后呢，报尽之后呢就来到这个人间来投胎显露为人，即是等于这只狗变成这个人，变成个王女，或者是变成这个做大官，都是受以前的业报受尽之后由这个畜生道而来做人的。这里经文所讲的人趣是指什么呢？是现前是讲从这个畜生道复印应的。阿难，佛赐阿难从事畜生酬上这个仙债，就是说又在这个鬼业尽了之后生在人间，以前世这个冤家对头呢对互相在混制了，以这个畜生身 去还这个以前的债。债呢是有物债有命债，物债欠人的物债呢容易以财物还给人，但如果欠人的命债呢就一定要被人杀了。酬上这些债现不之后呢，大家彼此互不相干，但如果你前世呢是欠你10元的，你今世呢拿了他20元，咁你反正嚟係佢嘅債子啦，咁第二世咧佢又嚟同你攞債啦，咁反向其債子咧係攞呢個前生多餘嘅債，咁所以咧人與人之間互相欠債，即係等於人情啫，你送件禮物俾我，咁我又送件禮物俾你，咁你件禮物同我件禮物未必係一齊咁多錢噶。咁你就欠咗我啲啦，咁第二日咧咪又互相又還咯，呢啲係互相還債嚇。如果呢個債子啊，譬如話有人嚟同我討債，如果我有錢嘅、有福德、有智慧嘅，咁我就俾錢還咯。如果我係冇錢嘅，喺個窮鬼就以努力去還咯。如果我欠他的不是钱银制而是命制，他就要来杀我了。杀都有很多种，如果杀的时候他令你一刀就死，死得很容易，又没有欠制，如果你令到他死得容易，他令到你死得困难，千刀万刀在那里斩你，又欠制了。所以这个制冤冤相报没办法。咁如果冇善根又冇福德嘅呢个人咧，要混制又再做畜生，又用佢力去俾你驱使，或者做畜生俾你去买变卖，用呢个钱嚟混制，或者被你去被你杀，想混佢个宿制，所以咧呢个债务系永远受不完嘅。除非点啊？除非学佛咯。所以佛话阿难东子若用前物或逆其力想足自停而依中间杀彼生命或食其肉，而是乃至 经未曾劫相食相知，犹如展龙扶为高下，无有休息，赛车摩托及佛出世，不可停寝。咁呢啲债务啊，一路欠落去，能唔能够停息呢？有机会，除非你修行咯。啊，呢段经文咧就系话，负嘅物债咧系容易偿还，负命债咧就难啦。啊，所以法咧系叫一声安能，佢话你咧应该明白啊。呢一个例由畜生嚟到印度去讨债呢个人咧。欠人向呢個人討債，呢、这個債子如果有善力，就唔需要捨人生啊，反證呢個債子啊。不過就係用呢個錢財物嚟還俾佢。如果冇福德咧，就再做畜生，降呢個債子驅使，怒逆其身去想還佢嘅債咁。想還完之後咧，冇啦，冇事啦。但若果依期中间啊，想还宿债嘅时候咧，又俾呢个子呢、这个债子杀佢嘅身，食佢肉，就欠佢命债啦。咁样咧，生生世世响度咧，你食我，我食你，你杀我，我杀你，互相结怨，以肉还肉，互利相食，咁咧就永远报复唔完。所谓冤冤相报何时了啦？有一个黄麻子做贼嘅，做贼嘅咧，佢就打入京城，就想到处打劫，到处杀人放火。咁其中有一家人咧系信观音菩萨嘅，咁于是咧佢就问观音菩萨，佢话佢打入嚟啦，大家都走啦，我哋呢家人走唔走咧？咁观音菩萨，请你俾我指示啦。咁有一晚咧，佢就发梦啊，望见观音菩萨话俾佢听，佢话你一家人都走得甩，系你走唔甩啊？系咪因为咧你欠呢个黄麻子十六刀，佢一定嚟斩死你？喂，除非咧你啊大排筵席响度招呼佢，然后咧向佢求情啦。咁呢、这个哦，既然系大家都走得啦，唔怕嘅，我走唔得，咁啊唔走咯，唔走啊点咧？咁啊，依照观音菩萨咁话，大排筵席啦。咁啊，嗰晚咧真系嗰个黄麻子就走嚟啦。呢、这个人姓黄嘅，满面豆皮嘅，叫做黄麻子啊，贼头嚟嘅。咁啊嚟到啦，咁啊当然系欠命债，就想还命债啦。咁但系睇见哇，点解摆咁多酒席响度啊？咁嗰个人咧就话冇错啦，我而家知道你嚟啊嘛，欢迎你啊嘛，啊请你食饭啊嘛。佢话你点知道我嚟？佢话你叫做黄麻子嘛，吓、啊、你点知道我个名啊？佢话观音菩萨咧话俾我听，话我欠你十六刀，你一定杀我嘅。咁所以咧我就招呼你食刑饭俾你杀咯。咁呢個黃麻子咧就哇，菩薩咁靚嘅，我佢前世欠我十六刀，我要今世要斬佢十六刀。咁如果我斬咗佢十六刀，大世佢又斬翻我十六刀，咪冤冤相報何時了啊？咁呢個黃麻子咧又係善根成熟啦，都係觀音菩薩喺度點化佢嚇。結果點咧？佢話好，你調你背脊嚟斬。一二三四五六七八九十十一十二十三十六，斩完啦，啊得啦，我哋冤冤相报，而家已经报完啦，由呢一世停止，我哋唔再报啦。哦，咁如果我哋咧欠人哋嘅债，嗱，譬如话俾人呃咗忽钱咁，算啦，前世欠佢噶嘛，你就唔好怒佢，啊，唔好追佢攞债。咁咪算咯，停止咯。如果你再鬧佢，設辦法再去攞翻佢啲錢啊，咁你大細咧話攞多咗咧，大細再還落去啦。哦，這個、呢個咧就法咧就話，除非嗱，而家咧就 幻現之後就自然停止啦。如果幻現咧，再俾你食佢肉，殺佢生命咧，咁啊冤冤相報一次咧，互相輪迴，互相為高下。你做人，佢做畜；佢做畜，你做人。調轉嚟誒討債，咁啊咁樣咧就永無休息啦。有冇機會休息呢？有嗱，經話咧，隨車摩托及佛出世，不可停產。除非你能夠修習呢個止觀，斷除煩惱，證得真理，解脫咗生死，你就可以超出輪迴，就可以停止呢個殺業啦。或者你有善根，遇到佛出世，問佛說法，開悟。你盡量修呢個福德功德，回向呢個祭子，所以咧冤業咧就可以消除，就可以停止啦。如果唔係咧，就冇辦法不可斬息。如果唔係咁樣做咧，就唔能夠停止冤冤相報咁。嗱，現在咧，我哋大家都係好僥倖，得聞佛法，係咪啊？咁就知道咧，我哋多生多世以嚟咧，係有好多親人喺六道輪迴裏邊，但亦有好多祭子喺六道輪迴裏邊。咁所以咧，我哋宜難啊，超度先人咧，又不妨超度下冤親祭子啦。哦，你超度咗佢咧，佢都上天啦，佢都離開呢個世間啦，佢點會再嚟冤住你啊？如果你唔超度佢，佢仲喺呢個輪迴裏邊，特別佢係最受苦嘅時候，更加想住，即係等於窮嘅時候就諗到債啊嘛。你有錢嘅時候你唔諗到啊，邊個欠你幾多，邊個欠你幾多噶？你抗起上嚟，唉，諗下邊個欠我幾多，我聽日去追佢，係嘛？咁所以佢如果其他嗰啲眾生咧，喺六道輪迴裏邊，如果係有福嘅咧，佢唔會追債嘅，係受苦嘅時候咧會追債。所以我們分分鐘將我們所種的善根、所修的善業回向法界眾生，冤親平等，這樣有幫助他，那自然可以解冤釋結了。以今應知比丘論者，是不是講到這裡啊？是嗎？酬足復應生人道中啊，侵合幻类。嗱，而家讲呢个印度宗咧，唔系由圣类而嚟，唔系话由菩萨示现或者天道而嚟，或者系持戒保持人生而嚟，而系由呢个地狱做鬼，鬼做完畜生，做完畜生再嚟做人嘅。咁所以咧，呢个做畜生做呢个枭鸟呢一类咧，佢嘅业报受尽咗之后啊，就点啊？就再生人道，就侵合呢個幻類。幻類咧就幻命啊，幻義、幻故啊，幻故得不可理喻嘅啊。你見過有啲幻故固執嘅人嗎？你見到呢種人咧，你話嗱，我知道啦，你由邊度嚟啦？原嚟你前世咧係做枭鳥嘅啊，做呢個枭鳥，做呢個鬼類嘅哦。咁啊，以今當知咧，就係法叫阿難，係你而家憑以前所講，你而家應該知道啦，應該知道鬼道報盡做畜生，畜生報盡咧就嚟到呢個人類呢一種枭鳥之類咧，嚟印度咧就會侵合呢個幻類啦咁。咁呢個以今當知呢四個字咧，係應該一路貫落去啊！以今當知比丘，呢度經文話：比較精者受祝福應生人道中侵合二類。呢個比較精者之前，亦應該有以今當知四個字。佢話往昔啊，最初有呢個貪淫。呢、这個習氣而墮落地獄嘅，後嚟就變成白鬼，變成白鬼之後咧，就做呢個救精嘅鳥類啊，畜生之類。咁而家畜生報盡之後咧，就恢復人形啦。本形就係本嚟響人道中做罪嘅啊，就生翻人道。 仍旧带到这个地狱饿鬼畜生的习气，因此这种人呢抽含这个以妖之类啊，妖异之类、哦、你知道世间上有些什么，有些人妖是吗？是啦，这些就是这些习气变成的，是六根反常的、啊、比负能类囚足仍囚足呢个比负能类囚足服刑生人道中侵合用类，以今冬之亦有吓，以今你而家应该知道呢啲负理呢啲畜生啊之类咧，就往昔咧就系、是、因为咧呢、这个狂习而堕落啊，堕落地狱，然后做鬼，然后做畜生。而家呢个畜生业尽咗之后咧，恢复做人啦。啊，响印度之中仍旧带有呢啲习气混合响呢个用类，系用俗卑鄙之类。哦，有啲人咧真系卑鄙得可恨可怜啊！有啲卑躬屈节啊，为求达到目的，乜都去做嘅。哦，呢个叫做微细求荣之类。世间上有冇呢种人啊？看到有呢種人的時候咧，就我知道你的例子啦。原來你前世是狐狸精嚟嘅，嚇咁啊！比度論者啊，因識因嗱，呢、這個比度論者咧，就係話囚足服刑生人道中侵合肯類。你而家應該知道，你可能應該知道。呢啲毒鱗，毒鱗就係乜嘢啊？燕蛇啊、伏羲啊，呢啲有毒嘅動物，有毒嘅動物咧，就係、是、由呢一個嗔恨心，由呢個嗔恨心集氣墮落地獄惡鬼出生，咁啊做呢個蛊毒鬼啊，鬼畢之後咧就係、是、做人，做人應教都係咁惡毒嘅。世間上有啲人好陰毒嘅係嘛？好陰毒，好陰毒，好勇鬥狠啊，無惡不作。呢種人你就知道佢係前世現嚟響地獄中嚟嘅。哦，比回論者囚足服刑生人道中侵合微類，仍然係有以今冬之嚇。話、呢個回論咧，就因為啊宿因係有呢個厭行心重，有呢個習氣。作呢個業墮落呢個地獄惡鬼畜生啊，做呢個鬼，鬼做完之後做呢個蛔蟲啊，呢啲制想不之後做人咧，仍舊帶呢一種嘅惡毒嘅現行嘅習氣，所以咧做人啊都侵合呢個味類，係卑微下賤之輩，即係等於做娼妓啦。啊、做呢啲優就係指咧做戲嘅人，以前嚇、啊、卑就係做人哋奴婢啦、薄人之類。啊、比食論者食論嚇、啊，俾人食嘅，因為色因慢習為惡鬼係為食類，色因因中嚇、啊、有呢、這、一個。骄慢嘅习气嘅人咧，啊，就做咗呢个业，因此咧堕完地狱之后做恶鬼，恶鬼之后咧做畜生，畜生都系俾人食噶，哦，咁然后咧恢复印度咧，仍旧有呢一种习气，有咩习气啊？有呢个骄慢嘅习气，所以咧佢前世骄慢啊。蝦人啊嘛，而家咧佢就要俾人蝦翻佢，所以做呢個內個性好懦弱嘅人，啊，時時受人哋欺騙佢，啊，凌辱佢呢種人咧，有啲人咧真係你鬧佢佢又冇所謂，你打佢亦冇所謂，呢啲咧就係嚟受報，唔係報仇，係受人哋嘅報應。前世驕慢啊，凌辱人哋，而家就要受人哋嘅氣，哦。比服論者囚足服刑生人道中侵合勞累，咁啊，你而家應該知道呢一啲服論嘅畜生嚇，係 往昔咧係因為往冤枉嘅習氣，做咗呢個罪，墮落地獄，墮入地獄就做呢個鬼，鬼就做呢、這個做啲冤鬼啊。然後咧，呢個畜生鬼業受報就做呢個畜生，畜生做完之後咧，恢復人形，仍舊有呢啲習氣，係參合呢個勞累，即係身心勞碌、胃口崩馳呢一類，曬根上身心勞碌、胃口崩馳嘅人多咯，好多人都係咁樣。